接待量排名前三位的景区分别是王府井接待70万人，前门大街景区将近66万人，南锣鼓巷40万人。10月1号到4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入园人数达到105000人。5A 级景区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和故宫。 另外，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4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55.6%， 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92.7%， 营业收入超过3亿3000万元，比2019年增长 37.6%。 接待量前三位的是怀柔、密云和延庆。 十一长假过半，北京各大公园景区持续迎来休闲观光客流。昨天，全市公园景区接待游客102万人次，其中市属公园纳客将近31万人次。假期前四天，全市公园风景区已经接待游客443万人次。 10月1号到4号，本市围绕欢度国庆佳节、庆祝建党百年、喜迎冬奥等主题，举办音乐会、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化讲座等各类主题文化和演出活动715项、941场，参与公众大约272万人次，其中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164台、593场。 国庆长假，北京消费季全程联动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商圈人气攀升，也进一步激发了消费热情。节日前四天，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企业实现销售额突破4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比2019年增长 31%。 10月1号到4号，全市52个重点商圈累计客流量超过246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8.5%。 首座 DIY 创意市集、户外艺术季，国庆假期越来越多商圈通过举办创意文化活动，增加消费者在购物同时的体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五棵松华西 Live 的首座体验区，不少家长带孩子在制作微缩小景观。 我想要当一个农场，一边是河，那一边是草地，草地上我会放些马。 首座体验区在华西 Live 户外的调调街区，会员可以用积分兑换体验。体验区负责人白月告诉记者，现场有丰富的素材供消费者制作主题微景观， 比如像龙猫的，还有冰雪奇缘里面的场景，用天然的素材还原出来。 为了增加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的创意体验，调调街区还开设了创意市集，邀请十几个个人或商户带着创意产品到现场进行展示和销售。徽章收藏达人张海带来了10000多款徽章。 像这就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徽章，我们都是在工美排一宿的队，一人才能限来一枚。这个东西只有互动和交流才有意义。 华西 Live 五棵松品牌媒体中心季超介绍说， 给大家营造一个边吃边逛、调节生活节奏的氛围。同时，我们联合了商圈里面30余家的商户，有餐饮类啊、服装类啊，推出了最低低至5折的一个活动。 而在顺义中粮祥云小镇，特色户外艺术季让消费者将购物、聚餐和观看表演融为一体。祥云小镇推广部总监赵卓告诉记者，假期这里为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新马戏体验乐园。 我们请到了上海的乌龙剧团，专门为小镇定制了一个取材于莎士比亚经典名著第12夜，做成高跷板，适合我们大型的公共空间表演的环境。 国庆假期每天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7点，祥云小镇共安排了200多场新马戏演出。 继续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0月3号0点到24点，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7例，其中本土病例1例，在黑龙江哈尔滨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本土2例，在新疆1例。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政府昨天通报，这2名无症状感染者是一对母女，14天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也没有任何新冠病毒感染者疑似病例接触史，没有医院就诊或探视病人经历，也没有明确进口冷链物品接触经历。 霍尔果斯市是边境口岸城市，也是旅游城市，需要进一步通过流行病学溯源调查和病毒基因测序来判断可能传染来源。 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昨天派出工作组前往新疆伊犁指导疫情处置工作，当地已经启动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截止到昨天上午10点，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第二轮核酸检测也已经展开。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 三大视频平台昨天相继宣布取消剧集超前点播服务。超前点播模式是视频网站推出的一项增值服务，在会员的基础上再付费，可以提前解锁剧集内容。不少消费者对这种满含套路的操作表示质疑和不满。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曾指出，超前点播应该尊重自愿，逐级限制应当取消。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昨天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岸田文雄随即着手组建内阁，当晚在日本皇宫举行首相任命和内阁大臣认证仪式之后，新内阁将正式成立。 岸田文雄1957年7月出生于东京，2007年第一次进入内阁，曾先后担任负责冲绳及北方对策等事务的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以及外务大臣的职务。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冬奥会标志性景观太阳能吸热塔工程开工。 北京青年报聚焦全国各地今天陆续迎来客流返程高峰。 中国新闻网关注，电影《长津湖》打破中国电影史上11项纪录。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北京地铁京港地铁396座车站实现 AED 设备全覆盖。 今天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2021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2名科学家获奖。 旅行的意义有很多种，为了去探索，去验证，去改变。郎叔是一名清华毕业的父亲，他用1年的时间从北京出发环行中国，通过知识加体验的旅行课方式，让两个孩子亲身体验全国各地的活动，开拓他们的眼界与见识。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点25分到11点，编辑部的故事推出国庆特别策划，走去上旅行课，欢迎收听。 走最难的路，爬最高的山，去最穷的地方，熬最深的夜。他们挑起了扶贫工作的大梁，脱贫攻坚需要书写，更要靠造血。如何趟出脱困致富的新路子？怎样做到扶贫更扶志呢？今天中午12点20分，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致敬一线扶贫干部，讲述他们的故事，敬请关注。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电动自行车进地铁存在安全隐患，热线报道后相关部门推出新规；今天京城天气情况如何，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近日网上有流传说，低质量碳水比脂肪对人体伤害大，这一说法正确吗？碳水化合物是三大宏量营养素之一，难道它还有高级与低级之分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解读。 日常生活中，糖、淀粉和膳食纤维都属于碳水化合物。此外，糊精和低聚糖也属于碳水化合物。所谓的低质量碳水是指糖、麦芽糊精以及精制淀粉。精米精面虽然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但消化速度、升糖指数和糖相似，也被视为低质量碳水。说它们低质量，是因为过多食用提高了实现营养搭配的难度，很多人不容易做到营养均衡而已。其实人体每天所需要的热量应该有20%到30%也来自于脂肪。对于两种营养成分，泛泛地宣称一种比另一种伤害性更大，不合理也没有意义。就像强行比较香烟和槟榔哪个伤害大，或者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哪个更有利于健康一样。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当碳水化合物产生的热量占一天总热量的比例及功能比在49%到56%之间时，糖尿病的风险最低。我们应该增加高质量碳水的摄入量，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食物50到150克。而超过80%的中国成年居民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成年男性每天全谷物摄入量为13.9克，女性仅为14.6克。全谷粗粮或者高质量碳水，除了减肥，还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